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五集，他可真是公平。午餐是红烧排骨和糖醋里脊，还有一份杂烩，配料是青菜和肉丸。蒋婉给文静发了消息，让她出来吃饭之后，就把菜摆好放在桌上，又给她倒了杯果汁，自己则开始收拾厨房。她洗干净手出来时，看见文静杯子里的果汁喝完，又回到厨房给她倒了杯橙汁，递到她手边。文静似乎喜欢各种各样的果汁，蒋婉刚来的时候，冰箱里摆满了饮料和果汁。见文静吃完，蒋婉拿了张纸巾递给她，文静没接，起身去洗手间洗手去了。蒋婉刚好收拾完回到餐桌上坐下时，看了眼桌上的菜，红烧排骨和糖醋里脊被吃了大半，那份杂烩却没有怎么动，或许是一点都没吃。蒋婉暗暗记下，文静应该是一点青菜都不愿意吃的。蒋婉刚吃完，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是文静发来的，不需要等我吃完。蒋婉只是有些不自在，所以才刻意没跟他坐在一起吃饭，但是看着这条信息，他莫名觉得心里一暖。 文静真的是很好的老板，除了某些方面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 连着工作了两天，蒋婉差不多习惯了每天的工作，文静也不喜欢说话。吃饭的时候蒋婉发了消息，她就出来坐下吃饭，安静吃完抬腿就走，不会停留一分钟。蒋婉试着加她微信，发现她根本没有微信，于是她只好改加了10元的短信优惠套餐。文静不喜欢吵，也不喜欢别人跟她说话，他似乎一个人独处惯了，蒋婉没见他跟谁打过电话，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跟自己一样没什么朋友，因为他一个人坐在地板上下棋的样子很孤独，也和他很像。从某一方面来看，他们真的有些相似，这种相似让他对文静有极大的包容心，他甚至为他古怪的行为找到了很好的说辞。 一定是因为一个人独处久了，所以才会变得古怪。 蒋婉刚出狱的时候，走路都缩着肩，畏畏缩缩的，像个贼一样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古怪。洗完澡，蒋婉出来把床单晾了，她新买的床单想洗干净晒干留着换。蒋婉晾完，发现正在下棋的文静抬头盯着她看，蒋婉下意识地问了句， 我帮你把床单换了。 男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白天吃饭的时候，文静就在观察他，他和之前的家政不一样，他不爱打扮，不会化妆，甚至穿在身上的衣服也很朴素，但他笑容真挚，那句担心他的话也不像是假话。文静打开自己的房门，让蒋婉进去打扫，这是蒋婉第一次打扫她的房间，也是第一次进来。她的卧室特别大，有一台豪华的电竞太空舱，通体纯白，里面放着一台纯白的电脑，纯白座椅上挂着一只白色的耳麦，她似乎偏爱白色，就连桌上的水杯都是奶白色的。地板上有个扫地机器人，房间里有空气净化器，还有除湿器、降噪器，各种仪器堆满了墙角。蒋婉挨个擦拭干净，余光看见文静伸手探了探座椅，垂眸看指腹，似乎是干净了。他眉眼微舒，拿上耳麦戴上，往舱里坐下。他今天穿着白色 T 恤，底下是浅色的七分裤，露出一小截结实的小腿，脚上穿着一双干净的白色运动鞋。他也在直播， 但是他只打游戏，不爱说话，偶尔冒出一两个字，也都是不屑的语气。 楚楚。 蒋婉整个人趴在床上，才将他的床单铺好。他洗完澡穿的是长袖长裤睡衣，说是长袖，也不是特别长。他拉床单时，明显感觉到自己腰际有些漏风，却没怎么在意。等回头时，才看见文静正在盯着他的腰在看。江婉耳根一红，抱着换下来的床单冲他说， 换好了。 文静单手撑在门上。等一下。蒋婉抬头无措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文静拉了拉衣服，露出结实的腰腹。蒋婉整个人懵了。好了，你走吧。文静放下衣服，转身进了房间。蒋婉抱着床单出来，直到走到洗衣机跟前，才明白他刚刚做了什么。 他可真是公平。 第二天傍晚时，蒋婉正在厨房做饭，房门冷不丁被人敲响，他去开门，看见门口站着五六个年轻人。 哎，你是谁啊？ 不会是阿进的女朋友吧？ 不是不是，我是家政阿姨。 蒋婉自觉自己好像比他们大几岁，小声地改了口。 你们喊我阿姨也行，姐姐也行。 哎，姐 姐好，姐 姐 好， 姐 姐 好。 几人兴冲冲地跟他握手。 嘿嘿嘿，姐姐，我叫驴打滚。 姐姐，我叫铜锣烧。 姐姐，我叫大宝 A。 姐姐，我叫酷盖。 还有两人没来得及介绍，文静就打开门走了出来，看见门口站满了人，一群人手全粘在蒋婉手上。他眉心一皱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蒋婉把手抽出来，退了几步走到他跟前。 好像是来找你的。 阿进，我们来给你过生日啊。 叫铜锣烧的年轻人从身后拿出一个蛋糕。 Surprise， 惊不惊喜啊？ 文静面无表情地看着蒋婉说，把门关上。那群人赶紧挤进来。 哎，别呀别呀，阿进。 蒋婉没想到今天是文静生日，更没想到有人过来陪她过生日，她竟然满脸嫌弃。她在厨房忙着炒菜，那几个年轻人也来帮忙。 姐姐， 有的帮她洗菜，有的帮她洗碗刷锅。 姐姐， 他们个个都很活泼。 嘿嘿，姐姐 话也很多，和文静简直像两个世界的，可他们竟然是朋友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